带着礼物去拜访一个美丽的陌生女人，也许她刚刚抛弃了不够爱她的男人。她住在一座城市里，除了爱情她不会别离，她每天保持着骄傲，因而就不舍大笑。一天一天又一天，期待自己变得新鲜，一遍一遍一遍又一遍，翻开脸上的笑点。他要为他的野马寻找最后的主人，他会带他去远方，他会为了他流浪。心都在这里慢慢的停下，无法忘记，一切总是在重复着，所有的绿叶都会落下，随风飘荡着你。 希望我们都能够变得淡定一点，淡定地面对旁人的闲言碎语，淡定地面对别人没有履行的承诺，淡定地面对身边人的渐行渐远，我们终将波澜不惊。 谁会爱上谁无所谓，谁让谁憔悴，流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，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，错与对再不说得那么绝对，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，破碎就破碎，要什么完美，我才能高飞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，无所谓，我无所谓， 才能高飞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原谅这世界所有的不对。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我无所谁会爱上谁。 感情是不需要诺言的，也不需要协议和条件，它只需要两个人，一个能够信任的人和一个愿意理解的人，而你是不是当中的那一个。来听这一首经典老歌，有些女人不能碰。 至今我全都没联络，因为我需要些时间抚平伤痛。幽暗的角落藏着最深沉的寂寞，藏着他的身影，每夜缠绕回不去。 感情已将你淹没，已让你迷失了自我，不像我认识的你那样洒脱。 你不必笑我，总会轮到你，总有一天会知道那些女人不能碰，会很忧愁，才明白爱真的那一座梦。 亲爱的朋友，不是我想。怎么能够让你发现我也脆弱？虽然我曾说分手后就不能回头，但我还是无法接受的欺骗我的心。 某一个自由的时刻，我就会想到一个人，就是曾经去找过我的好朋友。 你尽管笑我，下次又是你碰过以后，我承认爱。

010-5175-1969。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 经营好自己，不想因为钱去谈恋爱，去讨好一个人，这就是我的爱情观。你有面包，我也有。那我们就换着吃，不用因为钱就爱一个人，也不用因为爱上一个人而觉得自己太卑微。 黑暗中寂静伸出的双手，冰冷的空气像火，害怕又受伤。路太远，谁的眼神 去走一条跟别人不一样的路，勇敢面对真实的自己。 你看四窗空，大地回动，初分手数天总会痛，仍在途中，只好相信雨过后有彩虹。沉默后先知爱，因为爱曾经多英勇，曾为爱上你面红，教我闭上大门再轻 Like the wind. All right. You ready, G? Come on. 替我跟随的节拍，哦，为自己喝彩，哦，现在我主宰，让音乐把所有悲伤都覆盖。 One for the love. 很痴情的人太多，把梦爱得太深刻，比如说曾经的你和我。交错，每次都难受，到最后不还都是过客。 Tell me why I don't wanna say goodbye， 你为什么看不开，还有什么不明白，管他有没有人爱，哦，受不受伤害，哦，只要我存在，一切烦恼都抛开。伤感的情歌太多，唱来唱去又如何，难道说你唱了就不难过，他音符就那么几个，难免旋律会重合，你推脱那我绝不说破。 Tell me why I don't wanna say goodbye， 到底怎样才明白，难道你还听不出来，管他有没有人爱，哦，受不受伤害，哦，只要我存在，所有烦恼全抛开，替我跟随着节拍，哦，为自己喝彩，哦，现在我主宰，让音乐把所有悲伤都 还剩下多少感情可以挥霍，而如今你该我承受多少折磨，谁都曾爱过伤过痛过恨过，可是到最后世界会把一切都埋没，所以努力为了爱情不过，谁会说你是为了其他什么。 Your heart knows， 管他是 谁的爱情会证明，就是非要遵守那些所谓规则，我说非要这么做，那么世界上的困难总有什么算是出色，根本没有必要那么困惑，不用考虑那么多。人生除了还不计较了，想着音乐，想着快乐，享受生活，你说对吗？ 曾经问过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，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Oh

也死，想去死，想去死，你当你已生已死，没见地，忘掉了双声报喜，把天井当凄美地，是你未够色，便要色，若有日你也开镜，愿对白不要认你命，别要惊，别要惊，愿世下布满樽颈，这都是已吃够血腥，情绪或高或低，如此诡秘，幽情难讲理，既然浮生就如游戏，不如坐战机，黑暗海里落光明中演你，心能随心紧气，这是地演伤心戏，戏难人未死。谁也在唱服死亡的笔记，不如来推推理，要求全似电玩游戏，操练着战机，死也未怕，又怕什么苦气，不如重温好戏，死亡迟早都找你，切勿恨自己。

爱着你为人，疯子幻着你给我的爱是玩具，磨烂后变绝情，但毁这世劫永没罪证，道别并无罪，也没权问你待情话，我 过我自己爱自己心里想想拥有女生心里一人作客似真的追问，我信这几度太多空，这几次所谓压力是被互相混乱，我负面爱对我最爱的残疾我知其这个世界得到教训，真心相信人 我想 怎么我想你我出现在去下力，我地之间都可能依然看我开我 把我的爱情会消失， 感到很好心分你又何尝你花的亲吻， 我 这绝过最多发生 分不出为着这 里 不需他有 一起 更上远心， 是离开的人，真心我 春意，回想你欺骗的话语，你既然已决定离去，为何还留下曾经，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，让我不能彻底忘记，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塌地忘记，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，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，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请别再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春意，回想你欺骗的话语，你既然已决定离去，为何还留下残疾，让我以为你是迫不得已，让我不能彻底忘记，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塌地忘记，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，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，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请别再说，我宁愿你冷酷到底，让我死心塌地忘记，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让我彻底的放弃，我宁愿只伤心一次，也不要日夜都伤心，我宁愿你绝情到底，请别再说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